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。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经典老歌，感受老歌魅力。 想背着回忆梦游，孤城一座，孤着一个故事，一次到底还要讲多久。琴弦凝固了沙漏，心与感弦拉扯，时而奢求，时而忍着，找了好久要个借口，寂寞的人送我一个。想念要是猜测是对的是错的，证明我的伤口在家中破愈，在家中或愈合，没有承诺，何必温柔？可没有温柔，哪来的相爱过？